从来不说，我不说你也会懂，而且感情的事我都脆弱。看到未来的生活，我们对自己都没有把握。请不要对我承诺什么，是否要一起生活，还是要一个我们的梦。你不必为我承诺什么，我会爱你，你会爱我，只是因 thank you. 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将我推向椅背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。

起每分的爱思、啊、谁料我已无法躲避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，柔情地去爱对自知将来，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，柔情地 知道你心在变，如果真 些过得好。 头一些过得好。 望眼欲穿的，每天守在那里。